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跟你讲的是理解 CPU cache， 4毫秒到底值多少钱。那在这一节内容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个三行的小程序。你可以猜一猜这个程序里的循环一和循环二运行所花费的时间会差多少。你可以先思考几分钟，然后再看我们下面的解释。在这段 Java 程序当中呢，我们首先构造了一个64×1024×1024大小的整形数组。在循环一里呢，我们便利整个数组，将数组中的每一项的值变成了原来的三倍。在循环二里面，我们每隔16个索引访问一个数组元素，这将这一项的值呢也变成原来的三倍。按道理来说呢，循环二只访问了循环一当中16分之一的数组元素，只进行了循环一当中16分之一的乘法计算。那循环二花费的时间应该是循环一的16分之一左右。但是实际上呢，循环一在我的电脑上运行需要50毫秒，循环二呢也需要64毫秒，两个循环花费的时间之差呢在 15% 之内。为什么只有 15% 的差异呢？这就和我们今天要讲的 CPU cache 有关。之前呢，我们看到了内存和硬盘之间存在的巨大性能差异。其实呢，在 CPU 眼里，内存也慢得不行。于是呢，聪明的工程师们就在 CPU 里面嵌入了 CPU cache， 或者叫做高速缓存，来解决这一问题。那按照摩尔定律，CPU 的访问速度呢，每18个月便会翻一番，相当于呢，每年能差不多增长 60%。 内存的访问速度呢，虽然也在不断增长，却远没有那么快，每年呢，大概只能涨 7% 左右。而这两个增长速度的差异呢，使得 CPU 的性能跟内存访问性能的差距呢，在不断的拉大。到今天来看呢，一次内存的访问大概需要120个 CPU circle， 这意味着在今天 CPU 和内存之间的访问速度呢，已经有了120倍的差距。如果我们拿现实生活来打个比方的话呢，CPU 的速度呢，就好比风驰电掣的高铁，每小时呢350公里。然而呢，它却只能等着旁边腿脚不太灵便的老太太，也就是内存，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呢，缓慢的步行。因为 CPU 需要执行的指令、需要访问的数据，都在这个速度不到自己1%的内存里面。为了弥补两者之间的性能差异，我们能真实的去把 CPU 的性能用起来，而不是让它在那里空转，那我们就在现代的 CPU 里面呢，引入了高速缓存。从 CPU cache 被引入到现有的 CPU 开始呢，内存当中的指令数据会被加载到 Level 1到 Level 3的 cache 当中，而不是直接由 CPU 访问内存去拿。在 95% 的情况下呢， CPU 都只需要访问 Level 1到 Level 3的 cache， 从里面去读取指令和数据，而不需要访问内存。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说的 CPU cache 或者 Level 1到 Level 3的 cache 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上的缓存。比方说我们之前讲过，说我们可以拿内存作为硬盘的缓存，而是它实际在 CPU 里有特定的 SRAM 组成的物理芯片。这里呢是一张英特尔 CPU 放大的照片，这里面有大片的长方形的芯片，就是这个 CPU 所使用的20兆大小的 L3 的 cache。 那在这讲的一开始的程序里呢，运行程序的主要时间其实都花在了将对应的数据从内存里读取出来加载到 CPU cache 里面。 CPU 从内存中读取数据到 CPU cache 的过程中呢，是一小块一小块来读取数据的，而不是按照单个数组元素来读取数据的。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数据呢，在 CPU cache 里面我们把它叫做 cache line， 也就是缓存块。那我们日常使用的英特尔的服务器或者 PC 里面， cache line 的大小呢通常是64个字节。而在下面的循环二里面呢，我们每隔16个整形数去计算一次，16个整形数呢正好是64个字节。于是循环一和循环二呢，需要把同样数量的 cache line 数据从内存里面读到 CPU cache 里面，最终呢，两个程序花费的时间就差别不大了。知道为什么需要 CPU cache line，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CPU 究竟是如何访问 CPU cache 的，以及 CPU cache 里面是如何组织数据的，让我们的 CPU 呢能够找到自己想要访问的数据。因为 cache 作为缓存的意思呢，在很多别的存储设备里面都会用到。那为了避免你混淆，我们在表示抽象的缓存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会用中文的缓存来表示。如果是想要表示具体的物理层面的 CPU cache， 我会用高速缓存或者英文里面的 cache 来表示。那现在的 CPU 呢，在进行数据读取的时候，不管数据是不是已经在 cache 里面， CPU 呢始终会先访问 cache， 只有当 CPU 在 cache 里面找不到数据的时候，才会去访问内存，并将读取到的数据呢再写入到 cache 里面。当时间的局部性原理起作用之后呢，这个最近刚刚被访问的数据会很快再次被访问，而 cache 的访问速度呢要远远快于内存，这样呢CPU 花在等待内存访问上的时间就大大变短了。这样的访问机制呢，和我们自己在开发应用系统的时候会把内存作为硬盘的缓存，逻辑是一样的。 在各类基准测试的和实际场景当中呢， CPU cache 的命中率呢常常能达到 95% 以上。那问题来了， CPU 怎么知道要访问的内存数据存储在 cache 的哪个位置呢？毕竟 cache 比内存可要小得多。那接下来呢，我就从最基本的叫直接映射 cache， 英文叫做 direct map cache 说起，带你来看看整个 cache 的数据结构跟访问逻辑。在开头的三行小程序里面呢，我说过 CPU 访问内存数据是一小块一小块数据来读取的。对于读取内存中的数据，我们首先拿到的是数据所在的内存块的地址，而直接映射 cache 采用的策略呢，就是确保任何一个内存块的地址始终映射到一个固定的 CPU cache 的地址，而这个映射关系呢，通常用求余的预算，也就是模来实现。下面呢，我就通过一个例子来帮你理解这个问题。那比方说呢，我们的主内存被分成0到31号这样32块，我们一共有8个缓存块。那用户想要访问第21号内存块，那如果第21号内存块在缓存块当中呢，它一定在5号内存块当中，因为21去模8呢就正好等于5。那实际计算中呢，有一个小小的技巧，通常呢我们会把缓存块的数量设置成2的 n 次方，这样在计算取模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取地址的 dn 位，也就是二进制里面的后几位。比如这里的8个缓存块呢就是2的3次方，那么在对21取模的时候呢，可以对21的二进制表示，也就是10101取地址的第三位，也就是101对应的就是5，也就是我们缓存块的地址。那取 block 地址的第一位呢，就能得到对应的 cache line 地址。除了21号内存块之外呢，13号5号等很多内存块的数据呢，其实也都对应到5号的缓存块当中去。那既然这样呢，假如现在 CPU 想要读取第21号内存块，在读到5号缓存块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里面的数据究竟是不是21号内存块对应的数据呢？同样呢，建议你也可以借助现有的知识自己先想一想，然后呢再来看我下面的分析，这样呢印象会比较深刻。这个时候呢，在对应的缓存块当中呢，我们去会存储一个组标记叫做 tag， 这个组标记会记录当前缓存块内存储的数据对应的内存块是哪一个，而缓存块本身的地址呢表示访问地址的 dn 位。就像上面的例子，21的第三位呢是101，缓存块本身的地址已经涵盖了对应的信息，对应的组标记，我们只需要记录21剩余的高两位的信息，也就是10就可以了。除了组标记之外呢，缓存块中还有两个数据，一个自然就是从主内存里面加载的实际存放的数据，我们叫做 data block， 那另一个呢叫做有效位。那么什么是有效位呢？它其实就是用来标记对应的缓存块里面的数据是不是有效的，确保呢我们不是在机器刚启动的时候它其实是个空数据。如果有效位是0呢，不管里面的组标记和 cache line 里面的数据内容是什么， CPU 都不会去管这些数据，而是会去访问内存重新去加载数据。CPU 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呢，并不是要读取一整个 block， 而是要读取一个它需要的整数。这样的数据呢，我们再叫做 CPU 里面的一个字，也就是 word。具体是哪个字，就用这个字在整个 block 里面的位置来决定。那这个位置呢，我们就用偏移量，也就是 offset 来表示。那总结一下，一个内存的访问地址呢，最终会包括高位代表的组标记，低位代表的索引，以及在对应的 data block 中定位到对应字的位置偏移量这三部分。而内存地址对应到 cache 里面的数据结构呢，则多了一个有效位跟对应的数据，由索引加上有效位加上组标记加上数据来组成。如果内存里面的数据呢已经在 CPU cache 里了，那一个内存地址的访问呢就会经历这样四个步骤。第一步呢是根据内存地址的低位计算在 cache 当中的索引。第二步呢是我们先要判断一下有效位，确保在 cache 当中的数据是不是有效的。第三步呢，我们会对比内存访问地址的高位和 cache 当中的组标记，确认呢 cache 中的数据是不是就是我们要访问的内存数据，然后呢再从 cache line 中读到对应的数据块，也就是 data block。 最后呢，我们根据内存地址里面的 offset 的部分，再从 data block 中读取希望读取到的字。如果在上面的第二步跟第三步当中， CPU 发现 cache 中的数据并不是要访问的内存地址的数据，那么 CPU 就会去访问内存，把对应的 block data 更新到 cache line 中，同时呢也会去更新对应的有效位和组标记里面的数值。好了，讲到这里呢，相信你应该明白现在 CPU 是如何通过直接映射 cache 来定位一个内存访问地址在 cache 里面的位置的。其实呢，除了直接映射 cache 之外，我们常见的缓存放置策略呢还有全相连 cache、 组相连 cache， 这几种策略的数据结构都是相似的。理解了最简单的直接映射 cache， 其他策略呢你就很容易就能理解了。 那刚才呢，我花了很多篇幅讲了讲 CPU 和内存之间的性能差异，以及我们是如何通过 CPU cache 来尽可能解决这两者之间的性能鸿沟的。那你可能要问了，这样做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毕竟一次内存访问也不过就是100纳秒而已，一秒钟时间有足足有1000万个100纳秒。那别着急，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故事。那2008年呢，一家叫做 Spread Networks 的通讯公司花了$3亿做了一个光缆建设项目，目标呢是建设一条从芝加哥到新泽西总长1331公里的光缆线路。那建设这条线路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让两个地方原来的网络访问延时从17毫秒降到13毫秒。你可能会说了，仅仅缩短了4毫秒时间却花费了3亿，这真的值得吗？那为这4毫秒时间买单的其实呢是一瓶高频交易公司，他们呢以5年1400万美元的价格呢来租用这条线路，利用这短短的4毫秒的时间呢，这些公司通过高性能的计算机程序在芝加哥和新泽西两地的交易所进行高频跳利，以获得每年可以10亿美元计的利润。那这个时候你还会去觉得这个3亿美元是不值得的吗？其实呢，只要是350微秒的差异就足够用高频交易公司用来进行无风险套利了，而350微秒如果用来进行100纳秒一次的内存访问呢，大概只够进行3500次。而引入了 CPU cache 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的数据访问次数呢提升了数十倍，那使得各种更复杂的交易策略呢成为可能。很多时候呢，程序的性能瓶颈都是来自使用 DRAM 芯片的内存的访问速度。根据摩尔定律呢，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 CPU 和内存的性能鸿沟越来越大，于是呢，现在的 CPU 设计者们直接在 CPU 当中嵌入了使用更高性能的 SRAM 的 cache 来弥补这一性能差异，通过巧妙的将内存地址拆分成索引加组标记加偏移量的方式呢，使得我们可以将很大的内存地址映射到很小的 CPU cache 地址里面，而 CPU cache 带来的毫秒乃至微秒级别的性能差异呢，又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十多年前的高频交易行业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搞清楚从内存加载数据到 cache 以及从 cache 里读取到想要的数据之后呢，我们要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CPU 呢，不仅要读数据还要写数据，我们不能只把数据写到 cache 里面就结束了。下一讲呢，我们就仔细来讲一讲 CPU 要写入数据的时候怎么能够既不牺牲性能又能保证数据的一致性。那如果你学有余力呢，这里有两篇文章推荐给你阅读。如果你想深入了解 CPU 和内存之间的访问性能，你可以去读一读 What Every Program Should Know About Memory 这一篇很有名的关于内存的文章。那现在 CPU 呢已经很少使用直接映射 cache 了，通常呢用的是组相连的 cache。 如果你想要了解组相连的 cache 呢，你可以去读一读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的 5.4.1 小节。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那对于二维数组的访问，如果我们安行迭代和安列迭代，它们的访问性能是一样的吗？你可以写一个程序测试一下，并且思考一下原因。欢迎你把你的思考结果写在留言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你也可以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们一起。